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张韶涵，叫做《手心的太阳》。接下来时间呢，继续一起来跟你分享到周杰伦的这首作品《开不了口》，收录在他2001年发行的《范特西》专辑当中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。 中的路口，忍不住回头要你放手，放开手就不要再想我，别让我看见你的不舍。有别声音不断的牵扯，我知道那是你的温柔，请你不要再挽留，留下爱却无路可走。 我们的情回不去，